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港金收市报15,97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8.46美元，卖出1729.1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5，上升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遇到突发情况，记住保持冷静，立即使出应急三式。第一式，熄灭火，学识正确使用和保养消防装置及设备，留意摆放的位置。第二式，熄自救，在安全情况下救人自救，提供社区生命支援。第三式，熄逃生，预先计划逃生路线，疏散去安全地方。应急三式，任何人都要识。想知多啲，即刻上消防处网页 hkfsd.gov.hk 睇下啦。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春去秋来冬又至，咦，好快脆咁又过咗一年噶啦噃。所以我哋要好好把握住春分呢个时候，开展我哋嘅新计划。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深夜12点至1点钟。那些年，张伟基，一起做好自己的工作，阿姨，我会更努力的。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我知识领域。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广东广西啊！直播室里边有马鼎盛和马恩赐啦。另外我哋今晚的嘉宾咧就系罗兰章博士。 大家好。 今日咧讲嘅题目啊轻松少少啊，叫做毛泽东读《红楼梦》。 点会轻松 咧？政 治啊， 都唔轻松。 掂到政治，掂到红，掂到毛泽东都唔使讲轻松噶啦。 充满就 不过咧，跟毛泽东标准咧，我就唔合格嘅，我未读过，因为佢话读《红楼梦》要至少读五次啊嘛。我是真的读不到五次，系啊。 首先呢我就不止五次，但系每次次都从头到尾，即系我都好中意《红楼梦》， 即 系觉得佢里边有好多嘢可以吸收嘅，即系唔单止系佢嘅文字嘅漂亮， 系 佢嘅思考嘢，诶，总之。 好多所得啦， 系文化人喺里边都可以学好多嘢。 说不尽的《红楼梦》啊！ 咁但系毛泽东佢对《红楼梦》嗰个推崇咧，就真系无以复加啦。 系啊， 比如讲佢话中国人冇乜值得好骄傲嘅吓，除咗呢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之外。仲有一部《红楼梦》咯，哇！大佬，前面嗰三个系咩？前面嗰三个系咩份量啊？你后面俾本小说系嘛？咁一瞪你就知道《红楼梦》喺毛泽东心目中嗰个 份量系好 啊！仲有一次仲得人惊， 系 佢话凡系未读过《红楼梦》， 系 未睇过《三国》，未睇过《水浒》咧，都唔能够算中国人。 哇！ 系啊， 几时讲噶呢个？ 一阵我慢慢讲，有古仔嘅， 有梗系有古仔啦。你讲得出嚟，点会？ 咁我就点解拣呢个题目呢？ 系 因为我想即系同两位先进商讨下，请教下，即系毛泽东点解对《红楼梦》情有独钟？ 哦， 其一 系， 其二佢运用《红楼梦》呢本书。做了啲咩大事？一定是大事嘅，唔系小事嘅。即系毛泽东作为一个你话伟大都好啦，定系好重磅嘅呢个政治家或者系帝王将相之类吓领导人啦。佢讲嘅说话都唔系无地放矢嘅。 绝对系啦。 佢同《红楼梦》里边嗰啲人物咧有相似之处咧，系城府甚深，城府甚深。 咁啊，你問你一個問題咧，我又姑且答下啦，聽下 啦。 唉，因為毛澤東話咧，佢就好欣賞王熙鳳呢個人嘅。 冇錯。 啊，咁多個紅樓夢，哇，幾百個人物裏邊最欣賞呢個人，點解咧？因為呢個人咧，我覺得 反問你，你欣唔欣賞王熙鳳咧？ 我麻麻啫。 嚇、啊！ 即係我好欣賞， 唔 係我欣賞曹雪芹寫呢個人，真係咧、啊、中國歷史裏邊咧，唔係甚至世界歷史裏邊咧。 我想請阿馬兄咧，就係現實中嘅王熙鳳係邊個？ 唔係王熙鳳 係， 即係我而家唔係話去討論佢係正面定係負面， 係 而係呢個人物 哦， 頂呱呱， 頂呱呱 呢個人物佢嘅相貌，佢嘅才華。佢嘅心計，即係作為一個女子，老實講，佢好承認佢話我唔識幾多個字嘅喎，我亦信喎，我亦信喎，因為即係我接觸好多中國農民， 嗯， 即係中國農民，特別係傳統嘅農民咧，基本都唔識幾多個字。 唔係，但佢唔係世家嚟嘅咩？史嚇、啊啊，即係 女子無才便是德，佢唔係識好多字嘅啫。 哦、 但是他那些成肚嗰啲斤两咧， 犀利啊！ 第一天赋啦，第二他的阅历啦，第三他在进入呢个社会以后、嗯、他的经历，他的手腕表现出嚟，杀人不见血啊，卖咗你帮他数埋钱啊，喂呢啲嘢。我睇毛泽东学咗好多喎、 啊，系由老到嫩啊！即系嗱，你由上至贾母，下至呢啲咁嘅十零岁啲僆，佢都氹得掂嗰度犀利啊嘛，系嘛？你薛宝钗啊，呢扎人合唪俾佢玩弄喺古，甚至贾宝玉都系啦、 啊。问题系佢第一做坏事咧，佢唔会亲手去做；第二做咗坏事咧，嗰、那个受害者咧仲要多谢佢。 哎呀，呢样难啊！ 呢样嘢咧系高手，你睇佢 毒杀刘家，系尤家两姊妹 啦。排兵布阵， 一流啊！ 对付贾瑞， 系 即系对付贾瑞嗰只癞蛤蟆想食天鹅肉嗰只， 正照风月镜嗰只嘢。 即系最后玩死佢，玩到佢即系。我就亂噏啦，因為我啊好中意睇《紅樓夢》，又中意攞佢嚟做啲咩案例分析之類， 係 即係最後風月寶鑑嗰一招， 係 啊，使到佢精盡身亡。 係 我估計咧，有可能係王熙鳳高價買通咗嗰啲心理學家， 哦， 係用嗰啲心理術。 幻术系嘛？ 唔系幻术，唔系幻术。 如果而家就易啦，拍只碟送俾佢，咁啊睇到佢想唔死都几难。 佢《封神宝鉴》都系咁 吓，《 封神宝鉴》 即系咁嘅，系咁嘅意思。不过即系嗰阵时冇。 嗱，我同你洗脑先，即系佢扮个道士，同你洗脑，即系话嗱，呢个王熙凤，你谂王熙凤啊系啱嘅，佢咁靓，你唔谂佢先唔啱。但系你点算咧？你。點樣可以唔諗佢咧？其實佢正話反講，反講啊！咁樣就話嗱，你即管幻想啊！咁啊，幻想到你唔幻想咧，你個病就好噶啦！咁呢番説話係完全啱嘅喎，即係我聽到，如果我嗰個病人我都信嘅喎， 即係等於叫嗰啲叫做咩二酒鬼啊！嗱，酒唔好飲啊！你一路講一大餐咧，結果冇用嘅。你只要擺杯酒喺佢面前，遲早嗱嗱呢啲酒咧，呢啲係害穿牆之物，你千祈唔好飲啊！嗱，你能夠憎佢唔飲佢咧，你戒酒就成功啦咁。但係杯酒喺前邊啊嘛，結果實係飲咗嘅。 嗱，我就回答你一個問題，即係你講嗰句説話，唔睇《紅樓夢》，唔睇《三國》，唔睇《水滸》，唔算中國。 哦， 係幾時講嘅？ 係喎， 1938年。 哇！咁早啊！ 1938年佢仲要係喺中國六屆六中全會喺好正式嘅場合講嘅喎，係好嚴肅嘅場合，係對啲高級將領講嘅喎。 係啊係啊 係啊，咁呢個咧，我就從中覺得有啲 QK 啦。因為點解咧？1938年十月係咩時候咧？在中共来讲就六届六中是大事啊。在中国来讲是武汉战役武汉会战啊。会战啊。这个武汉会战是什么呢？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日本亦都是全力一搏。 大集团作战。 日本全力到什么地步呢？ 是。 他的师团全部揈晒。连近卫师团都揈晒出嚟， 系 天王在那個御前會議裡下令，我要一戰定江山，就要打到國民黨投降。 嗯， 啊，即係日本梗係想速戰速決啦， 啦 啊，唔好話三個月啦，三年啦，總之佢想越快越好，抽身出嚟打第二啲嘢啊嘛。 啱啊， 咁佢投入所有嘅師團， 嗯， 同埋投入佢一半以上嘅空軍， 嗯， 同呢個航空母艦， 嗯， 等等。即係佢啲艦隊直頭喺長江一路就照隊過嚟㗎啦。 係 啊，當時國民黨嗰啲海軍冇曬啦， 空軍又冇啦。 嗰陣時有蘇聯空軍喺度打。 哦， 係啊。咁日本咧出咗幾十萬人， 嗯， 中國咧出咗110萬人， 係 全部徵兵，即係國民黨嗰啲徵兵，除咗共產黨冇啊，冚唪唥抌曬落去㗎啦。係嚇，就係決一死戰㗎啦。喺呢個時候，你話？如果不看了这三本书就不是中国人，我想从蒋委员长到这个白崇禧参谋长到这个陈诚这个战区司令到李宗仁这个集团军司令等等， 是 没有一个够标准做毛泽东口里面的中国人的。我奇怪了，现在什么时候啊？ 哪 抗战的即殊死搏斗的关头， 你在中共中央全会上讲， 我真的要请教。 林博士，叫我林博士。 最近呢就看回 一份资料，即其中有人讲到呢，即说，毛泽东写《论持久战》写了之后呢就迟迟不能发表。咁其中一个原因咧，系边个咧？就系，当时华中局书记呢个王明压住唔放。华中局咧，王明当时喺武汉， 嗯， 武汉佢嗰个成个主导思想咧，佢就希望话呢个武汉会战咧，就打成一场斯大林格勒堡会战，即系好似呢个对德，即系苏联对德咁样啊，打成一场战， 焦土之战。 咁毛泽东就认为呢一场仗咧，就系，即系毛泽东《论持久战》冇讲到呢场仗啊，就讲到话必然系唔系速胜嘅，必然系持久嘅。咁佢话嗰篇文章咧就讲话毛泽东帮王明咧，就喺呢个战略问题咧有重大嘅呢个分歧，所以咧就压住咗毛泽东嘅《论持久战》咧，就未发表。咁啊，後來咧就又去到白崇禧嗰度啊，又去到咁啊，慢慢先出咗嚟嗰本書。咁啊，其中有呢一段啊， 插曲 唔係啊，嗰陣時都未有攞去打斯大林格勒，斯大林格勒係42年啊嘛，42年啊，而家我講緊係38年啊嘛，無稽嘅呢啲。 唔係嗰邊歐洲都未開始啊，歐洲開始1939年啊嘛， 而家講緊41年， 我41年開戰 啊，即係39年開始啊，希特拉先入侵波蘭啊，成搞啊大餐啊嘛， 有耐嘅， 係 咁啊，仲有啲好多故仔嘅，即係毛澤東講呢個《紅樓夢》， 係 最重要嘅係提上。影響到全國的， 嗯， 就是1954年， 是 1954年10月16日咧，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嗯，即係呢封信咧，係，毛澤東寫俾政治局嘅， 嗯， 即係唔係講少嘅。 嗯， 咁我哋如果係當事人咧，首先就係一個奇怪，係 《 紅樓夢》係一本小説，《紅樓夢》研究係一個學術問題， 係啊， 你喺黨中央政治局。咁政治化、咁大頭嘅，佢作為文件喎， 嚇 佢點寫嘅咧？佢話薄如平發嘅兩篇文章附上，嗰啲文章作為中文文件嘅附件喎，大佬嚇唔係講少嘅喎， 係全世界都冇。 佢話呢個係30多年以嚟向所謂《紅樓夢》研究嘅權威作家嘅錯誤觀點， 嗯， 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哦，喂大佬，小说嚟嘅啫，开火曹雪芹， 全世界都冇啊！ 曹雪芹觉得，咦，我几威，啊，即系我写呢个《红楼梦》嗰阵时候，确实有政治嘅原因嘅， 系 居然即系后一。 200多年有個偉大領袖要開火啊！ 唔通常咧，你覺得係諷刺皇室啊，諸如此類，咪禁咗佢咯，使唔使公開批判 嘅？咁你搞錯，你搞錯。後邊你聽埋佢後邊咧，你作為政治局委員咧，你會明白 嘅。哦，即係指桑罵槐啫。 唔係冇咁簡單。 好， 佢話呢個反對喺古典文學領域啊，毒害青年30余年嘅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佢話呢場鬥爭咧應該開展起嚟啦。 哦，啊，即係要鬥胡適，鬥呢班知識分子， 鬥唯心論啊！ 係 資產階級唯心論啊！ 呢個頂帽嚟嘅啫，即係志在同向知識分子開刀啫。 所以呢次係咁多次佢攞《紅樓夢》嚟講嘢， 係 就。就《紅樓夢》嚟向呢個資產階級開火，佢不但係要從呢個階級消滅你，從資產階級嘅財產剝奪你，仲要資產階級思想從根 拔起， 係啊，咁即係話《紅樓夢》呢本書喺毛澤東嘅呢個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當中咧，扮演咗一個好重要嘅武器。 係。 之後好多年咧，就係長期以嚟咧，就係大陸嗰度咧，就係對一個文藝作品又好，學術嘅觀點又好，理論上啦，即係一直係將嗰個學術上嘅討論咧，同埋政治上嘅鬥爭咧，就混淆咗起嚟。呢度就真係學開 政治化， 好多人啊， 政治化， 即係藥引嚟嘅。你講好似司馬長要點個人咁， 你包括對《紅樓夢》咁，你係各花入各眼嘅啫嘛，係嘛？你睇你有你嘅讀法，佢睇佢嘅讀法嘛，係嘛？即係各人都有各觀點啊。 其實係咯，胡適其實冇乜點樣詮釋《紅樓夢》，佢只係考，唔係佢考據啊嘛。最終佢都唔認為《紅樓夢》好巴閉噶。 紅樓 佢係話係即係呢個自傳説嘅第一人咁嗌啫嘛。中國 如果從《紅樓夢》研究呢個領域嚟講咧， 係。 胡適確係一大家， 唔係佢係開山闢地， 佢 第一個嘛，第一個講嘛。 所以毛澤東點名咧唔會點錯嘅。 係 再講咧，佢對胡適真係於有心有戚戚然 啊。因為喺北大受過氣啊，係咪喺北大嗰時受氣 啊？嗰啲即係唔好諸心之論啦。仲有 睇法都係， 就係喺批判呢個俞平伯，俞伯係紅學家啦。 係 嗰個時期啊，有一個趣事 係點咧？ 就係毛澤東咧揾佢嘅秘書田家英，去北大圖書館借書。 係 借咩咧？借孤本《紅樓夢》。 哇！ 孤本 係 冇嘅，得一本嘅啫。 係 呢本書嘅呢個持有人係邊個咧？ 係。就係 姓胡名適 哦， 即係胡適好多年前咧，揾重金即係買咗呢本，係啊呢本藏書咧，不可多得，咁佢係借 係， 你啱啱咧就係呢個圖書館長咧不識相， 話唔得唔可以出館，不能出館， 呢個圖書館長咧， 咁呢個館長 姓向明達， 哎呀一件事啊， 向達。是一個即係資深的學者，即係佢做得圖書館長咧，佢又是歷史大家，啊，佢唔借咧，唔係對邊個人，佢話我呢個規矩嚟 嘅，係啊，啱喎，呢個啱。 孤本唔可以借， 你可以嚟睇， 唔係 睇都唔得，睇國 立。毛澤東點會去睇啊，大佬？ 唔係一件事啊，你圖書館嘅規矩係咁啊嘛。 田家英。是作為一個中央級的幹部，部級的幹部， 應該明白 啊！你代表毛澤東嚟啊， 係 俾個位你坐喺度抄 咯，係咯係咯 啊！即係抄，即係 喺管道睇， 俾足面噶啦嚇，俾足面噶啦， 普通人睇都唔睇， 唔係睇可以，睇可以， 抄又唔得。 當然有好多嘅條件限制啦，因為嗰啲書揭一次少一次噶嘛，咁俾你喺度抄，咁後尾咧。當然冇可能啦！1954年咩時候啊？咁嗰個北大嘅副校長叫湯用同，湯用同又非同小可。 係 湯用同本身係一個資深嘅國學大師嚟嘅，啊，咁啊反覆咁樣勸佢啦， 謝啦謝啦， 啊，最後向達即係顧於呢個情面咧， 好啦， 謝啦，嗱一個月啊，一個月田家英你簽曬紙撳曬手印，一個月之後你 快啲歸還， 你還啊，咁啊大禍啦，啊從此咧。 唔見咗， 冇俾翻。問題係即係結咗仇啊！ 哦， 1954年發生呢件事，跟住反右嗰陣時咧， 哦，是啊， 就有人做打手啦。 係 呢，這個打手又非同小可。 啊， 呢，這個打手一講，兩位都識， 係 展白讚啊，展白讚唔講得少。 唔係，我知佢用咩罪名去扣啊向達咧？ 剪乜真？喂，你向达你咁牙刷， 系 周身都系电子啦。佢话咩啊？佢话剪乜就系揭发。佢话你曾经咧闹啲党嘅干部， 嗯， 话你哋好似张宗昌咁。张昌你又熟啦，啊，有名嘅狗肉将军， 系 啊，三不知， 系 有几多钱唔知。有幾多兵唔知道，有幾多兒太都唔知道，即係佢曾經叻到去戲院睇戲，咁啊睇見隔離咗又有個 beautiful， 咁咧眉目全情之餘咧，仲要過去搭訕， 點不知 咁啊？喂，少爷啊，啊少爷，原來有下文啦，咁啊，誒你屋企方唔方便啊？咁個美女話方便。 咪你張虎咯， 咁啊去跟住成班馬便咁啊前呼後擁去到美女屋企咁樣，咁啊招呼周到， 係 啊，然後事不 係 咪起身咯，起身咁啊揞下揞下揞下，咁啊係咁以到兩條黃魚啦，係嘛啊嗰，那個美女話大帥乜今個月發雙響啊？佢唔知道第幾兒太嚟嘅， 已經包起咗，都唔認得。 乜又發相嘅？ 多到自己都唔認得啊！ 即係你將共產黨嘅高級幹部侮辱成為狗肉將軍張宗昌，咁你係咪想死先？ 啊，好啦，講到呢度要停停啦，聽只歌先，都係馬鼎盛揀嘅。叫枉凝眉啊，吓就都应该系咪《红楼梦》 梗系 啦，枉凝眉 啊，曲啊，名曲啊。 咁啊，听完之后咧，就十一点之后翻嚟继续再倾毛泽东与《红楼梦》。 不理想，政府无可避免考虑可能再次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或者关闭处所。本港新增30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16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一宗源头未明，初步确诊个案有10多宗。新增确诊个案中13宗属于 Ernest Fitness 健身中心群组，这个群组累计有122人染疫，初步阳性个案方面，患者包括两名美国驻港澳领事馆人员，分别是40岁男子和41岁女子，两人是夫妇，住在帝景园第三座，没有病征，昨晚在封区措施期间检测呈阳性。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在官方网站公布，两名职员对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他们工作时不需要接触公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789点，升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44点，升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是7.765，日元是109.16，瑞士法郎是0.929，加元是1.249，人民币是6.499，英镑对美元是1.39，欧元对美元是1.193，澳元对美元是0.774，新西兰对美元是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37美元，卖出1726.1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较干燥的偏东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0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星期初天气稍凉。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重置翻选委会议席，系咪叫做循序渐进咧？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 普选都有佢嘅危险嘅。行政长官喺立法机关里边有啲票支持比较好咧，事实上亦都可能系嘅。 资格审查委员会咧，有冇嘢制衡到佢咧？ 事实真理咪可以制衡佢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广东广西， 最近很多朋友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听说6年之后解放军就要动手，用非和平手段解决台湾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切实际，因为时间表是一个最不好的对军事来说，因为打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个是基本原则，是很着数的。如果你定了这个时间，那就等于告诉对方知 你好准备好了，在军事上面是不可取的。因为习惯来说北京是愿意这样做的，比如说他定了三个条件，就是要打。第一个咧就话你宣布台独，我要打，咁就好被动喎，因为佢宣布台独，你就要打。如果佢系拣台风最犀利嗰阵时，根本船系过唔到海，咁你系咪又要克服咁大嘅困难去打呢？而且稍有军事常识嘅都知道，你打台湾唔系话拍个电影咁易，拍电影都冇咁易啦。按照一般攻打海岛的原则，要三倍的兵力，起码三到五倍，最起码三倍。咁台湾20万，你60万， 请问你600,000大军同你嘅武器装备，可以喺几快嘅速度喺港口集结落船开船呢？呢、這个唔系以小时计算，唔系以日计算，甚至唔系以周计算。所以你话你一读我就打，呢、這个喺政治上喺宣传上系得嘅，但系喺事实上系办唔到嘅。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在今年的情人节前夕，英美官方机构不约而同发出警告，呼吁民众提防以恋爱为名的诈骗案，因为新冠疫情造就这类骗案大幅增加。为什么会这样呢？据英国广播公司和资讯保安杂志 InfoSecurity 的报道，英国的银行业组织UK Finance 的公布，2020年头11个月录得的恋爱诈骗案数字比起2019年同期上升两成，涉及金额亦都增加12%，达到1,890,000磅。骗徒骗取的包括金钱、赠券、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等等名贵的礼物，以及受害人的银行户口资料、甚或提款卡。美国联邦调查局亦都公布，2020年录得的恋爱诈骗案一共涉及超过6亿美元，比起2019年上升大约26%。英国的专家指出，疫情之下，更多人希望透过网络寻找另一半，为骗徒制造机会。代表约会网站的网上约会协会调查亦都发现，封城期间超过一半受访者会花更多时间和网上约会对象聊天，骗徒就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资料，方便作案。联邦调查局网站建议，如果你的网上约会对象有以下的行为，请提高警觉了。一，例如催促你弃用约会网站，转用电邮或者即时通讯软件来沟通。第二，短时间之内向你表白。第三，尝试离间你和亲友的关系。第四，对方声称自己在遥远的他方生活，计划来探你，但是总有急事要取消。第五，查询你的财务状况和个人资料，以及要求你寄钱给他。讲到底，三句不离两句就牵涉金钱的话，务必要小心应对。蓝地球，悠然赞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而家咧就係攝氏22度啊！好啦，咁啊，今晚咧喺呢個直播室裏邊咧，有馬鼎盛、馬恩志同埋劉蘭昌講毛澤東讀《紅樓夢》。咁啊，頭先咧馬鼎盛就講到呢個圖書館長阿向大，竟然啊，哇！呢、這個不犯呢個龍顏啊！ 龍向達可能佢又係即係書呆子啦。 咁啱嘅， 佢會心諗。阿毛生，你都做过图书馆管理员助理，系嘛？你话晒你都知道规矩噶，即系我而家唔 借俾你咧，系爱护你啊！即系希望你亦都珍惜羽毛， 系 费事俾人哋唱你，即系咩以冠仗势啊，诸如此类。 啱。 咁但系佢呢种对呢个领袖嘅大不敬咧，就使到领袖嘅崇拜者们咧就非常之愤怒啦。 系 啊，最愤怒嘅一样咧，就大家都系读书人。 嗯， 你表现有风骨。即係等等，我哋冇，我哋無恥啫，係嘛？呢樣嘢即係我哋算係讀書人，心裏邊好明白呢一點。 係 啊，你去做英雄，咪咪媽媽咁，我係咩啊？咁我咪狗熊，係嘛？即係讀書人嘅面，即係你而家咁樣，其實係落我面喎。 唔係都小事嘅，即係令我喺即係後世留名呢樣嘢，仲係古代中國讀書人好 緊要，呢、哦 啊、個氣節問題啊嘛，呢、這個嚇。啊、 即係如果你唔係咁勁嘅話咧，就唔顯得我咁弱啊嘛。 冇錯， 呢樣嘢講唔出口嘅，但 係 嗰種怨毒埋喺心裏邊咧， 係 反由我仲咪媽你。好啦，點咪媽你咧？咁你又周身都係刺喎，好容易啫喎。 係 話你向達即係。狂妄到咩地步啊？你居然话喺历史学术界咧，马克思主义嘅原理同个别结论唔能够代替具体嘅历史研究方法。咁呢一句咧，我听见耳熟能详，好似陈寅恪讲嘢。陈寅恪一开始成立呢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嗰阵时咧，国没弱，即系权威啦，即系共产党嘅权威啦，就。寫親筆信派呢個專人去請佢嚟做呢個中國、 嗯、 中國史研究嘅呢個所長， 嗯啊、絕對有資格啦。 唔係有資格啊，係我有條件啊。 係 陳寅恪咧提出嚟話我你嗌我咁樣得，但我呢個領導班子裏邊咧，第一唔能夠有共產黨員。或者是想死作死你真的不看是月份牌不看是黃曆是吧但是 他認為 我老老實實我不是不想去做我想去做 是、 啊、但是你要答應我這個條件 是 但 是 為什麼呢就是向達這個嘛、啊、你即是馬克思主義陳寅恪說我一九一幾年在歐洲已經研究過了我知道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亦知道什麼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 是 我是搞歷史的、啊、如果你說革命那份我不懂你搞歷史這份你不懂特別搞中國歷史這份你是誰啊是、啊、你要拿馬克思主義來指導我你是不是開玩笑先所以去向達他作為學術上他是這樣、 嗯 啊、你政治上行政上沒得好說 是我不懂 你湯永同是副校長你這個展伯讚是系主任、 嗯、 我是你手下的教授但是教授還教授你說到學術 你說服不到我、 嗯、 是吧你現在即居然說我是張宗昌而且他還即將矛頭指向泛民蘭泛民蘭何許人也？ 係 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嗯， 同埋係毛澤東嘅 friend， 係 毛澤東親筆寫信俾佢，即係嗰封信點講啊？話呢個有咗病唔緊要，既來之則安之啊！明信嚟噶，有邊個學者可以有呢個咁樣？ 係 啊，咁仲有咧？北大歷史係兩個一級教授， 係。 一個展伯讚，一個向達，佢哋兩個阿喬起嚟，係嘛？將佢打成呢個右派， 嗯 啊、因為咧向達曾經即係督住泛民蘭話，你係中派主義， 嗯、 你唔俾我研究我想研究嘅嘢， 係 啊，你話只准研究五朵金花， 係， 即係我哋歷史係都知道咩叫五朵金花啦， 係， 農民戰爭啦， 係， 歷史呢個劃旗問題啦， 係， 即係呢啲，即係你研究其他嗰啲咧，你就唔入我呢個體系， 係， 所以佢話你係中派主義，哇！我作為即係黨嘅領導都未批你， 你啊走嚟， 你笠我中派主義，所以就將佢打成二號史學界嘅。第二號呢個右派， 哇！ 啊，咁即 係第一號係邊個？ 啊，咁你咩下場咧？ 哦， 咁啊文化革命咯， 哦、 文化革命活連打帶鬥， 係、嗯、啊， 鬥死為止。 真係死咗。 但 係死做乜唔死？ 反右就拖到好耐咯，即係去到文革又。 唔係反右扣咗佢右派帽子啦，你就冇得 翻身， 冇得教書。首先唔好誤人子弟， 係。 第二冇得發表任何嘢。 哇！咁點再算一筆帳？ 哦，咁點生活啊？ 文革就生活有，咁啊兩餐係有嘅。 哦 ，OK。 剪筆帳後來都有事啊！ 有事 咧，我本來唔想講啊，呢樣嘢即係為虎作倀咁樣下場咧， 係冇辦法。 展伯讚由於佢資格老，三十年代嘅黨員， 嗯 啊，仲要即係同高級嘅呢個領袖交情好深， 嗯 啊，展伯讚我亦好服佢，佢真係喺學術上面好有造詣， 係。 即係本人少數民族嚟嘅，你知㗎啦，係滿族人嚟㗎嘛。咁展伯讚佢最大嘅貢獻係乜嘢咧？佢最大嘅貢獻係研究中國古代史上邊呢個民族鬥爭。 哦，古代史係古代到邊度？ 古代到匈奴啦，起碼。 好嘅，唔該。係。 咁。所有嘅草原民族向呢個農業社會中原入侵咧，佢就研究出嚟，全部喺黑龍江嗰度發祥嘅， 係係嚇，因為嗰度 佢喺嗰度首先形成一個民族， 嗯、 有佢嘅文化， 嗯、 然後咧佢強大起上嚟咧， 就向南下， 目標就係南下， 係， 但係佢南下咧就沿住大興安嶺， 哦。 即係內外蒙古嗰度一路咁樣入嚟，然後就扣關。佢首先扣嘅唔係長城嘅關，首先係扣嗰啲接近中原民族嘅遊牧民族嘅關。 哦，先掃平。 佢嘅興衰係咁樣嘅，佢發達咧，同埋佢嘅力量不斷壯大，佢嘅武器裝備，佢嘅軍事思想係一代一代咁樣，然後先至。到長城，到長城就由山海關開始扣關，山海關扣唔到咧，就呢個居庸關，居庸關扣唔到咧，就大禹關。總之一路咁樣，實在唔得咧，就大迂迴。 係 喺呢個甘肅青海四川嗰度迂迴。 四川， 即係佢研究呢啲係個目光係好大，同埋嗰個視野係好廣嘅。 啱， 展伯讚係好嘢嘅。 之前冇啊， 但你好嘢。你好嘢就死啦！ 好嗰个死。 1968年即系最后呢个决战总攻刘少奇嗰阵时咧，需要展伯赞提供弹药。 哦， 咁展伯赞一方面佢冇啊嘛，你话我同刘少奇勾结，佢一个国家主席，我一个历史学家， 我凭乜嘢 系嘛？即系喺嗰度佢顶唔住。 系。 在那裡頂不住，最後呢雙雙在這個燕南縣、啊、兩公婆一起吊頸、啊、最後這個對他 的 描述、啊、官方的描述都是不正確的、 嗯、 說他是服藥嘛、 嗯、 即我當時去北大文革的時候 去玩、啊、就聽北大那些人說喂昨晚出事了、哎、那些、啊、展老、啊、兩公婆、啊吊頸啊，所以唔係服毒。 係 啊，咁呢件事唔講佢住啦，即係仲有一件事係一定要講嘅，毛澤東同呢個紅樓夢，就係殷次興頭先你所講嘅，點解要讀五次？ 係，唔係我講嘅毛澤東， 佢講咗好多次， 係啊，幾次 強調要讀五次，但係真正即係產生具體的社會影響的、 嗯、 就是對許世友說、 嗯、 就是八大軍區司令調度的那一次、 嗯 啊、他就首先就說《紅樓夢》然後就扯到許世友就說你都是、就是、厚重小民、啊、就厚重先捋捋他先捋捋他先然後小民先督督他、啊、那麼、你讀《紅樓夢》，我嗌你讀，你有冇讀啊？咁佢喺度有啊，讀咗幾多次啊？讀咗三次， 三 次唔夠，起碼要讀五次咁樣。咁即係研究呢段歷史嘅人咧，我覺得都未揸到個要害。 嗯 啊，老實講，許世友大字都唔識幾多個、嗯、啊，佢。 睇《紅樓夢》呢，真係強人所難。你有讀咗三次，佢讀咗乜嘢出嚟咧？咁真係笑死人。 嗰時有嘅啫，公仔書啊， 連 漫畫都讀噶嘛，好多人睇連漫畫。 咁啊，好啲咁 啊。 喂，有冇白話譯本㗎？係 啊， 有 白話譯本， 有白話譯本 有 啦。 哇，公仔書點唔白話譯本啊？ 我知啊， 公仔書好睇。 吓！ 我睇啲名著咧，全部都系从 公 仔书 开始 睇起， 同埋文革前画呢四大名著嘅公仔书咧，系咩咧？系艺术品嚟。 我知，但 系 好多本嘅喎。你谂下《红楼梦》都咁厚啦，你公仔书哇！ 《三国演义》六十本啊！ 哇！ 一回一本啊！你真系 一回一本都唔掂喎，大佬。 文革後畫唔到， 畫 唔 翻 嘅， 畫 唔 翻 到出嚟。 即係嗰啲老藝術家冇 嘅，真係大手筆。惟妙惟肖，個個人樣唔同嘅。 係，梗係啦。 你唔係同嗰個邊個啊？嗰啲咩大名畫家一幅畫， 馬兄咁你要解一解啦。點解要讀第五回？ 即係 第四回。 按我如 哦，點解要讀五次？ 按我 讀五次之後咧，又要佢讀第五回嘛？ 佢 都對唔同人有唔同講法。有啲人要讀第四回， 係啊， 第四回就係剛，但係對阿許世耀講咧，要佢讀第五回。 第五回咩情節咧？ 嚇 咩情節要佢讀第五回咧？ 我又唔知，我睇翻啲資料叫佢讀第五回。 第五回係咩㗎？ 講 叫 講咩嘛？ 劉姥姥。 即系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之前嗰回啊， 唔系即系入大观园嗰回， 系咪好料歌啊？ 好料歌唔系，好料歌系第四回，应该冇咁快嘅。 嗰啲唔好理佢住， 系 即系我理解，毛泽东当住咁多大将军， 系 当住咁多政治局委员， 系即系你唔识嘢 啊！即时话俾你听， 系 你文化低， 系啊。 但系我将你摆喺咁嘅位置上面，何解咧？ 系 就喺你对最紧要就你对我忠。 哦，叫你睇你就睇啦。 从前嗰阵时期，嗰阵时你话带手枪想杀我，到跪喺度即系服我。 系 啊，到文化革命嗰阵时揽住我只小腿喊，系嘛？即系啲将军好少咁噶嘛。 系， 但系就睇你冇文化。 系 啊，但系你有忠心。 系 咁啊，所以问过你。话喂，而家即系可能中央有事， 系 修正主义。 唔系，如果有事你点啊？佢用马上带兵勤王。其实咧，佢讲呢句说话真系冇文化。 系 点解咧？因为我唔知美国点啊， 系 又唔知呢个俄罗斯点， 系 但系中国嘅规矩咧非常之明嘅， 系 就系兵还兵，将。還將 啱啊！ 武器裝備還武器裝備 啱啊！ 你嗰啲兵喺兵營度係唔形成戰鬥力嘅 啱啊！ 你首先要掌握武器裝備 係， 但係而家啲兵營嘅武器裝備咧係鎖住嘅 係 個彈藥咧更加你掂都唔使掂 啱啊！ 即係而家你睇到街邊嗰啲執勤企住曬喺度嗰啲槍係冇子彈嘅 嚇， 你一個司令話想。帶兵出 營咁易咩？ 唔該，你先殺咗個政委先。 星期一 你冇 啱啊！ 同埋你根本出唔到營啊！ 係 因為行政部門唔會提供糧草俾你啊，唔會提供油料俾你啊。 係 你走去邊啊？你帶兵勤王，即係去南京殺到北京，你真係以為你係常遇春啊？嚇，徐達啊， 喇叭刀就可以。 林彪事件之後咧，就係有一次毛澤東講話對四大金剛講嘅，就係話即係按當時嘅規矩咧，即係話你王永勝指揮一個班都唔可能。即係你就調動一個班都調 唔 喐啊！ 調唔喐， 一個班可能得，即係佢啲維持班嗌佢啊，去邊度啦？但係一個連係冇可能， 冇可能， 一個連係冇可能。呢個一定中央軍委主席簽名你。 即 係 佢要至少佢要報告。 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又要聽只歌，你知好出名㗎啦。即係如果你睇過《紅樓夢》，一定睇過啦，就係好料歌啊！但係唔係咁唱就唔知啦嚇，一陣大家聽聽啦。 今将相在何方？ 世人都讲贤妻房，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之恨俱无多，积到多时眼闭了，眼闭了，眼闭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瑞阳报道新闻。政府晚上九点将中西区圣士提反里金凤阁、巴炳顿道兴华大厦 A 座同 M 座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要在听日凌晨两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是在明早大约七点完成行动。另外，政府晚上九点将西营盘薄扶林道万林阁、第三街真光大厦、告街惠丰和西边街永祥大厦列为受限区域，目标是明早大约八点完成行动。政府发言人说，由于万林阁、真光大厦和惠丰近期出现确诊个案，经评估后相关区域感染风险有机会较高，决定就相关区域作出限制与检测宣告。政府表示，受限区域内将会设立临时采样站，受检人士需要在明日凌晨零时三十分前接受检测。政府宣布扩大新冠疫苗接种优先群组范围，将会涵盖三十至五十九岁人士，在香港以外就读的十六岁或以上学生和家庭佣工，听朝九点起可以预约接种。另外，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如果疫情继续反复，确诊宗数维持高双位数，加上新冠疫苗接种率不理想，政府无可避免考虑可能再次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或者关闭处所。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期望政府发出明确指引，俾市民和医护人员参考，哪一些人士的身体状况适合或者不适合接种，以释除公众疑虑。荷兰推迟为国民接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计划，是最新宣布暂停采用这款疫苗的国家。荷兰政府说，丹麦和挪威有报告提出，这款由英国阿斯利康药厂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有可能引起严重副作用，当局不能够容许疫苗有任何差池，为安全起见，会暂缓开始为民众注射这款疫苗，最少直至今个月29号。泰国政府明日恢复阿斯利康疫苗接种计划，总理巴育和内阁成员将会在明早率先接种。政府上星期五一度宣布，出于安全考虑，暂停采用英国阿斯利康药厂和牛津大学共同研发的疫苗，是首个叫停计划的非欧洲国家。泰国卫生部门官员表示，很多国家都已经确认阿斯利康疫苗和血栓无关系，将会采纳专家的建议恢复接种计划。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666点，跌1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28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9.17，瑞士法郎0.929，加元1.251，人民币6.501，英镑对美元1.387，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7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是1726.89美元，卖出价是1728.08美元。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气温介乎20至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几日较为潮湿，日间相当温暖，早晚沿岸有薄雾。下周初天气稍凉。而家嘅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研科医学院、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肾科学会、 香港老年学会、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香港大学矫形及创伤外科学系。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法医研究所。 人类不断进化，但是为什么事情会再次重复？是不是我们不懂得改善，犯上同样错误？ 李显善、梁荣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最终章，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来自马来西亚的作家贾牙是一个奇葩。据说在2007年的时候，有何书店是全台湾唯一有买这一本《我的青春小鸟》的书店。当时读者都未是很认识贾牙这个名字，但是来行书店的客人偶尔翻到这本诗集的时候都会忍不住大笑。所以诗集在8年间都是可以一本一本地卖出，直到2015年有人在网上贴出了一篇叫做《乡愁》的诗，贾牙就一夜之间在台湾爆红。《乡愁》这首诗是这样的： 那年去非洲旅行，他爸爸被狮子吃掉，他妈妈被鳄鱼吃掉，他弟弟被黑豹吃掉，他妹妹被蟒蛇吃掉，现在每逢想家，他就去参观动物园。 贾牙的诗骤眼看下去有点滑稽，又有点无厘头，但是笑声之后又会有一些在心头上的触动。既然非洲只是旅行的目的地，那他和家人是不是闯入了动物的家园呢？虽然猛兽的后代被困在人造的牢笼，但是他所珍视的人都已经消失无踪，这样是复仇成功，还是只是恶的循环往复呢？不过一旦开始认真分析的时候，又会觉得贾牙只是单纯地想玩下他独有的诙谐和恶趣味。人家越是穿作附会，他就笑得越开心。 贾牙这个人有点神秘，作者简介说他写过一个剧本得到台湾优良剧本奖，之后又写过一篇散文获得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花中文学首奖，其后开始以恒河沙嫂的不同笔名写专栏，令编辑非常头痛，直至近年先公开同诗《前面半生的地下情》，并许以这份结晶品一个合法名分，即是贾牙这个身份。 而当我在网上搜寻贾牙马来西亚的时候，搜寻结果只是得满满的贾牙相，画面相当滑稽。跟贾牙的诗一样，就好像他跟读者开了一个令人笑甩贾牙的玩笑。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贾牙诗集：我的青春小鸟》，作者贾牙，由宝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知 翻翻嚟我哋今晚嘅廣東廣西嚇，而家氣温咧就22度。好啦，咁啊直播室裏邊咧就有馬鼎盛、馬恩次同埋劉蘭昌講呢個毛澤東讀《紅樓夢》啊。 講埋讀五次啦，點解嗌許世友？即係我就覺得咧，毛澤東肯定你一點，許世友你係忠心嘅，但係你單係忠心都唔夠。你起碼要識少少現代化嘅軍事， 哦， 就係呢一點。因為許世友佢有好好深嘅資歷同埋好大嘅功勞， 嗯， 啊，特別打呢個濟南啊， 嗯， 呢個係共軍強攻攻落咗第一個省會， 嗯， 啊，同埋打孟良崮啊，係啊，咁呢啲消滅咗74師，其實。是軍嚟嘅， 嗯， 佢係整編師啊嘛，兩萬幾人嘅， 嗯， 咁佢有戰功，資歷又夠深，喺紅軍時期已經係軍長啦， 哦， 啊，咁鎮得住一方，但係咧打現代化戰爭咧，你唔夠水平， 嗯， 佢衰在乜嘢咧？佢不但係自己個文化唔足以駕馭現代化嘅兵器， 嗯。 同埋合成軍嘅指揮， 係 佢最衰一樣係佢睇唔起有文化嘅、有知識嘅、有軍事學術嘅部下， 哦、因為佢唔了解啊嘛。 唔係佢呢樣嘢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哦，你呢方面唔得，你又會憎呢方面得嘅人。 係啊，即係佢 呢樣衰格啊嘛， 你解唔明嘅。 佢好明顯一次咧，就係1955年。打一江山島嗰陣時，佢作為呢個南京軍區嘅副司令員， 嗯， 佢係接粟裕嘅班嘅， 嗯， 佢係負責作戰嘅副司令員， 嗯， 佢對呢個南京軍區嘅參謀長張愛萍， 嗯， 係十分之妒忌， 嚇， 即係我覺得係妒忌， 係 啊，因為指揮第一次合成軍嘅。即係海陸空三軍嚟攻打一個海島， 嗯、 即係登陸作戰咧，係第一次打金門嗰次唔算啦，金門幾近啦，太近啦，係嘛？咁唔係俾佢去做前敵總指揮， 嗯、 而係俾參謀長張愛萍。一般大家都知道，打仗咧，梗係司令員拍板。 嗯、 副司令指揮一般都是副司令指揮參謀長呢你是策劃這個軍事這個計劃、嗯、 是 你是幫助我協助我指揮這次戰爭的沒理由是找華東軍區的參謀長張愛萍指揮、 嗯、 但是找張愛萍指揮有大條道理 是 第一他在蘇聯這麼久他懂俄文、 哦、 他對俄國的軍事顧問而家全部唔寫， 係 而家所有歷史唔會寫，即係喺中蘇爆大鑊之前， 係 蘇聯顧問喺解放軍嘅地位係點犀利法？ 太上皇咯， 即係一江山島嗰仗咧，其實從策劃到指揮都有。呢、這個蘇聯顧問的身影， 嗯嗯哦、 只能夠講身影，而家揾唔到證據， 嗯、 全部洗曬， 所有啲檔案冇曬， 梗係啦， 咁啊係。 但係身影係有嘅、啊，你呃唔到我，完全呃唔能夠完全呃到我。 係， 咁呢一仗所用嘅武器裝備， 係 包括轟炸機、千擊機， 嗯、 包括軍艦、魚雷快艇、 嗯、 炮艦、 嗯嗯， 甚至包括埋。炮 是 都是蘇制 的、 嗯、你如果跟蘇聯一無所知好像許世友這些老粗還有一樣最重要 是 中共成立海軍第一個司令毛澤東點將是怎張愛萍、 嗯、 當然有他很深的考慮啦、 嗯、 還有從這個東南沿海的解放和小島的解放 全部 都是和對所謂國民黨的海匪的這個戰鬥全部是張愛萍指揮的、 嗯、 那你沒理由打一江山島找你許世友去做的嘛但是你許世友的 軍階又高過他 野蠻無理、啊、到什麼地步呢 是、 啊、即是張愛萍要將這個 打一江山島嗰個作戰計劃，向首長匯報，包括許世友，當然佢唔係最大一個啦，但係佢起碼都係上司。匯報嗰陣時咧，呢班兵踎咧就喺度孖孖叉叉，即係睇唔起嗰啲參謀，即係啲參謀係專業人士啊嘛。以前冇人咁樣去講解一個立體登島作戰噶嘛，就唔耐煩啦，爆曬粗口啊！話你哋食過幾日乾飯啊！嚇嚟嚟嚟教訓我哋同我哋上課咁，即係晚上你唔好笑住。而出了幾碗乾飯呢？呢句説話嘅呢個無禮喺邊度咧？喺邊度咧？就話你食緊奶嘅咋？ 哦，即係 你做咗幾多日人啊？嚇食咗幾多碗飯啊？其實係講你啲即係。根本就當你係娃娃 哦 啊！咁嗰個副參謀長就頂唔住啦，開聲就要解釋啦。即係你呢班爆粗就同爆粗最惡死個許世友講：啊，首長你唔知啊，而家打呢仗咧，同呢個首長當年嗰啲係唔一樣啦。哇！ 更嬲， 威而且香蕉橙爆曬粗， 係 有什麼不同啊？ 即係講到係下流到冇法子開麥嘅， 係 啊，喂，你鬧嗰個副參謀長即係鬧張愛平啫，係嘛？拍曬台， 即係馬興，你當時即係毛澤東咧，當許世友咧，都係一個政治軍人，而唔係軍事軍人。 冇錯啦， 因為實際上佢唔識打仗㗎啦，佢邊識打仗啫？ 唔識打， 佢只不過佢喺度忠心，佢可以指揮支部隊。 即係 指揮之一般嘅進行，即係等於做警察嘅嘢啫嘛。你佢後來許世友打七九年打越南 都唔掂 啊， 損失慘重，而且都達唔到目標。 係 你個計劃係講明係穿插包圍，係要成建制咁樣消滅越軍嘅邊防部隊。 係 佢三個師， 係 你一個師都冇消滅到。你係打到平推，即係打佢走，你達唔到目的啊嘛。 係啊，要消滅佢有生力量。 即係講翻呢一次八大軍區司令調動咧，其實毛澤東已經係講咗重話噶啦。係啊，即係話直頭就話你冇文化，你收皮啦嚇。 我遮紅樓夢嚟，遮紅 樓 夢嚟。唔係，佢仲係要用佢嘅。咁當時仲有八大軍區司令，仲有一件好重要嘅事， 係 委任鄧小平做。參謀長啊，即係嗰次係講咗咩？鄧小平棉裏藏針啊，油中有魚缸啊，嗰八個字啊，咁啊話我幫你介紹一個參謀長，鄧小平就話我有好多錯誤，但係我對黨係忠心嘅，仲即係嗰次係好重要一次會議。咁後來鄧小平就出嚟啦，嗰次 即係當時毛澤東。是費了很多心機導演這一場調動的會議，包括指揮他們唱三大紀律伯樂方主義，這支軍歌 唱了幾次。 首先第一條就是服從命令聽指揮，什麼意思呢？就是知道你們友不是那麼聽笛的了， 是自己不信的了。 第二呢，指揮唱完歌之後呢，毛澤東即係講説話兜圈兜得好犀利， 好婉轉啫。 佢婉轉到咩地步咧？佢原話係咁樣嘅。呢個八大軍區七大軍區司令啊， 八大軍區 啊，佢調動 咧，當時係十一個嘅。 話呢件事咧係我決定嘅。 係 首先第一， 係 然後咧就同葉劍英講。葉帥你都同意，咁我又同意你，哇兜到暈曬 啊！既然係你話 嘅，係啊， 嗰次講話好重要， 仲要話 係 總理同黃鴻文都同意， 係 個咩意思啊？ 係 中常委咯，即係話呢個決定咧，唔係我個人一句説話決定嘅，呢個係中常委決定嘅，亦都係中共中央決定嘅。 系 啊！嗰陣時仲未掹埋鄧小平， 嗰次講話仲講到 对朱德讲啊，你系洪司令啊，朱德就话我跟毛泽东，我跟咗你40年啦，咁毛泽东就话我又跟你40年啦，我哋互相共同40年，嗰次真系好重要，嗰次仲话诶在座边个识英文啊，咁啊数嚟数去系姚文元、吴远新两个人识英文， 系 周恩来先， 但系佢都冇讲，就两个人识英文，咁然后总之咧嗰一次咧嗱，而家就系、是。你之前講咧，毛澤東話係我提議噶嘛？咁後來有啲消息講咧，就係鄧小平要出嚟啦，毛澤東就問佢：你覺得而家個政治形勢點啊？ 係 咁，鄧小平第一句話就話：啊，而家啲軍隊咧喺冇嘅地方咧，就時間太耐了， 啊， 就要調動。即係實際上呢個應該已經係鄧小平提出嚟嘅呢個建議。 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即是有些回忆屋呢，就即是身边人的啦，如果不是身边人都不能够看到这些细节啦。 嗯， 没错。 就说现在呢司令在这个位置时间太长了。 拥兵自重啊。 有了不好。 嗯， 对。 有啊。 是。 因为毛泽东从来对军队呢有两个底线。 嗯。 一个就是野战军不能野。第二个咧，游击队不能游啊！你真系一语中的， 系 即系野战军咧，由于佢有功劳啊嘛， 系 同埋佢系厮杀噶嘛， 系 佢会杀红眼噶嘛， 系 所以 不能野，不能怪佢太过分。 所以佢哋咧对地方同埋对部下咧系野嘅， 系粗暴嘅， 系即系立就系立，即系杀就系杀，掠咁游咧对边个咧系对上。 哦， 游击队咧，佢因为自主权啊嘛，咁游咗去边度咧唔知嘅，敌后更加唔好话你啦，离你八丈远系嘛，啲山头主义啊，啊炸炸炸低低啊，有命令咧佢唔服从，佢同你打同东啊，哇咩啊听唔见喎，呢排即系好似即系唔系信息咁灵喎，咁诸如此类。 咁呢样嘢即系毛泽东读中国历史系读得好啱嘅。 唉，佢帶咗咁多年兵，佢點會唔知道你啲兵踎，你啲咁嘅兵油子？ 所有差唔多中國嘅朝代都係起兵打翻嚟噶嘛個天下，包括你漢朝又係啦，唐朝又係啦， 馬上得天下， 全部都係馬上得天下嘅。 但係嗰時咧，佢咧就一心咧就 首先 搞民革。 我知道，咁但係你要真係要對付呢班，你一擁兵自重就唔掂噶咯噃。 佢對許世友嘅調動咧，你睇得好清楚嘅。第一。是大調勢， 嗯， 南京軍區面對台灣， 是 他那個掌握的兵力數量和質量，嗯，比廣州軍區強了不知道去哪裡了，起碼他手裏面有四個集團軍，你廣州軍區只有兩個集團軍， 嗯， 而且南京軍區那些空軍的力量起碼五倍於廣州軍區， 是 那此其一，即已經是叫做凡调拣啊，已经剥咗你一半兵权噶啦。 系， 仲有一样咧，许世友佢哋好难接受嘅咩咧？限时限刻，一个礼拜之内要到位。 哇！ 即系开完会翻去，你好执行李啦。啊，唔该你，即系嗰啲带得喐嗰啲，你好好带啦。一个礼拜要喺广州军区时时。 哎呀！ 啊，仲有 系 只准带一个秘书。 哎呀！ 喂，咁你死得啦！许世友喺南京军区经营咗20年，手下嗰啲咁嘅副司令、参谋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嗯，冚唪唥都俾佢收服嘅。 系 喺酒席上面收服嘅。 系 你冚唪唥同我饮酒，茅台一支支放喺度，一杯杯灌啊！军酒令大过军令啊！你唔饮咧，奶人。捻住鼻哥灌， 哇！ 系啊，真系咁灌噶。 即系我先，我先头讲咧，即系话，毛泽东咧就系，即系十年文革咧，佢注重咧净系政治， 系 即系经济，国内经济都冇搞啦，军队嘅建设更加冇啦。 哦， 即系你当时你嗱，你美军打完越战之后咧， 系 现代化就上一个台阶， 系 呢个前苏联咧打阿富汗咧，又系上一个台阶。你中国嘅军队咧，仲系50年代嘅水准，仲系嗰个水准。你根本你系 你合成軍機械化全部都未有啊，所以嗰時你許世友打越南嗰時， 哎、 你仲去打穿插人哋嗰啲， 佢炮筋唔上， 我先得地啦。 即係你炮火開始一打完你啲即係步兵同埋呢個機械化、嗯、前咗你嘅炮唔機械化啊嘛，你仲係人拉堅狂點得啊？仲、 嗯、 有一個事咧，一定要講一講就係、是。 嗯 毛泽东在莫斯科讲东风压倒西风呢 件事， 呢、 个犀利，仲有一个大有大的难处啊，两句话都好犀利啊， 仲有嗰句 啊， 写得一身瓜，敢把皇帝拉下马， 其实 佢系即系对付美国，佢知道个实力系差好远，呢句说话系1956年八届。二中全會講的、 嗯、 即是談到中美關係那時候、嗯 是 啊、即是想著如果再跟美國打呢真的要可能盤死都要打的意思而在莫斯科呢講東風壓倒西風呢那個判斷就是戰略判斷是完全錯的、嗯啊、一個就是他那個核戰爭理論嚇到整班人都賴曬尿 死一半人的那個是不是那個 是啊 嚇到 喂捷克那個第一書記啊，話即係當面同毛澤東講啊，阿翻譯唔該你同我講清楚，我問佢呢個問題啊。你阿毛生講中國有六億人準備死三億，喂，我得千零萬喎、啊，你睇我死幾多 啊？因為滅種 以色列共產黨個總書記啊，仲絕屈啊！他说毛泽东已冲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啊、叫大家要准备好打核大战 真是真是真 是他习惯了在党内是口无遮拦想讲什么就讲什 么 话知你们对红楼梦识不识话知你们对红楼梦的理解 跟我一样不一样反正你都要即係理解執行，唔理解又執行。但你去到國際上面81個共產黨兄弟黨，你同人哋咁講， 嚇死！ 喂，人哋根本接受唔到你講緊乜嘢。 係 啊，佢又唔理喎，佢坐喺嗰度咁啊，照住照講。 佢咧《水滸》佢有評價嚇，西遊同埋三國好似冇點講嚇，有啊，都有嚇。 咩今天歡呼孫大 聖？唔係，對呢本書嘅評價，我話 即係我哋冇發現啫，佢有嘅。 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好多謝兩位嚇。好啦，咁啊，預告啊，聽晚先就係阿飛哥請嚟何冠環啦，佢係宋史專家嚟嘅，同埋岑連英講康有為同梁啟超啊嚇。咁啊，另外一間咧就我哋節目完咗12點，梗係有阿基哥啦，張偉基嘅《那些年》。咁啊，最後一首歌啦，《紅樓夢》嘅插曲叫做《聰明女》啊。今晚咧就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心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荒废了一轩轩白石心。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喜，叹人世终难定。算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心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 合，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一圈圈半世行，好一次当悠悠三更梦，呼啦啦似大厦倾，看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湖北行，太原是终难定。